转眼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穿秋衣秋裤的季节了，虽说中午的阳光洒在身上还是那么暖暖的，可早晚的温差大，添衣保暖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这两天把深秋冬的被子拿出来之后，总觉得盖得不够服帖和保暖，要是已经板结或者是背心纤维已经断裂的话，那您家的冬被真的应该换一换了。 别着急，想购2018年秋冬的新品首发特别带来了羊毛被的专场活动，来自于知名家纺100粒品牌，2米乘以2米3的规格，羊毛净重4斤，要是连同防钻毛的被套的话，至少得有5斤左右。吊牌上明码标价2980元。那今天呢，秋冬首发，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是享受1.5折，也就是说呢，498元就能订购一床，而且还有一对安睡枕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羊毛卷曲柔软又不压身，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盖，再加上羊毛极高的保暖性和亲肤性，担心健康娇嫩的皮肤又或者是手脚冰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试一试羊毛被。因为今天除了可以享受 1.5折的折扣力度之外，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两床羊毛被的朋友，除了可以多送4只安睡枕之外呢，还要再送一床一模一样的主品羊毛被了。 是的，您没听错，拨打4007106108，花996块钱，不仅可以带走3床原价是8940块钱的羊毛被，而且还有4只安睡枕的免费赠送。爸妈一床，自己一床，孩子一床，一家5口的秋冬大被全部搞定。但是呢，因为现在啊，羊毛制品是热销的时候，北京站首批只到了2000床，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是只此3天的推荐。此刻看到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21位朋友捷足先登了。 家住朝阳区的李女士就说，说我妈是南方人，特别受不了北京干冷的冬天，今天订2床羊毛被等着老妈过年的时候来用。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吴先生说，上周啊，老婆刚买了一条羊毛围巾，花了1000多块钱呢，这羊毛含量只有90%，今天一床5斤重的羊毛被才400多块钱，那一定要订一套。 您要是订购2套啊，买2送1的羊毛被套组的话，那可就是300多块钱一床了，而且还有4只安睡枕的免费赠送。一条羊毛围巾的花费就能解决1家5口的秋冬大被，这个力度您还不心动吗？今天、明天、后天，只此3天，4007106108，4007106108， 花996元订购3床5斤重的羊毛被，还要再送4只安睡枕。你要知道，这可是万元组合的商品，想购秋冬首发只要996块钱，今天、明天、后天，仅此3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手机尾号是154508395794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都表示啊，900多块钱，要是去商场买的话，估计也就是一床羊毛被的折扣价格吧。看来大家啊，对于羊毛被的喜爱可见一斑啊。想想看啊，市面上一件大几千的羊毛大衣，大家都舍得买，难道您舍不得为家人1/3的睡眠环境做份投资吗？ 对， 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还能为您开通最后1分钟了。 是的，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0085的朋友就说了，说去年前年我都买过你们家的羊毛被，暖和不说还很服帖，而且吊牌价格又是2980元一床的，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肯定有面子呀。 看来啊，您这几年没少送亲戚朋友冬被呀。羊毛被呢，保暖舒适又轻柔，而且寓意也好，新婚大喜就寓意着恩爱一辈子，乔迁之喜寓意着平安一辈子，父母长辈寓意长寿一辈子，总之呢，家家都要被子。拨打进4007106108，原价是8940元的3床羊毛被，现在只要花996块钱，而且还有4只安睡枕头免费赠送。想购秋冬商品首发，仅此3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使用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尽管南越极其的不安分，但是面对汉使唐蒙的到来，还是以真诚友好的态度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当然，南越王只停留在扯家常上，是绝口不谈国事，而且还在吃的方面下功夫，希望通过美食来堵住唐蒙的嘴。事实证明，在美酒佳肴的刺激之下，唐蒙的话却多了起来。他还吃到了一种从来都没吃过的水果，这种水果闻起来香，吃起来也香，总之啊，是入口生津，沁人肺腑。西游记里的人参果，千年开一次花，千年结一次果，千年才成熟一次，从而有了长生不老这一说。而此时唐蒙吃到了这种特殊的水果之后，就跟吃到了人参果似的，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呀？招待的官员回答说：狗酱。唐蒙感叹：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官员又回答：此物天上地下都没有，只有夜郎有。回到长安以后，唐蒙交给汉武帝不是什么报告之类的文件，而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木匣。汉武帝不明所以啊，只是愣愣地看着唐蒙，显然是在期待他的下文。唐蒙淡淡地说了：南越是个难题头，非人力可以说服，要平定南越非武力不可。搞不定南越，你带这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回来干什么？面对汉武帝的发飙，唐蒙没有慌张，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打开小木匣，然后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串狗酱，说道：臣这一次虽然无功而返，却有意外的发现，这狗酱是西氏之果，产于夜郎，却能流通到南越，说明夜郎和南越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沿着夜郎的狗酱运往南越的路线，出骑兵智取南越。然后他说出了早已经策划好的预谋，要想武力解决南越，必须要经过长沙成豫章。这里的条条大路虽然通水路，但条条水路却是十八弯，浅滩暗礁多如牛毛，在这里行船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弄得船毁人亡。如果绕到西南地区的夜郎国，一来可以借夜郎国的十万精兵共同抗敌，二来可以从臧可江顺流而下，直捣南越的巡峡，然后经石门直抵南越的成都番禺， 如此一来，搞定南越将是易如反掌。汉武帝被唐蒙精辟的分析给折服了，马上就批了一个大大的诺字。于是乎，唐蒙以中郎将的身份，带着几千人马，带足了干粮，从汉朝的西南边境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开始体验原始森林之旅。这样的冒险之行虽然刺激，但是各中的艰辛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唐蒙经过了大大小小不下81道磨难之后，终于到达了夜郎。夜郎王朱多同坐拥一方，哪里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因此一开始听说东土大汉唐蒙的到来，先是略感惊讶，随后就是不屑一顾。哪里来的野和尚，敢来我这儿撒野？所以和唐蒙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好，而是问唐长老，不知是夜郎大还是汉朝大呀？面对夜郎王这样的夜郎自大，唐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夜郎王答案。他马上就拿出此次来夜郎所带的礼物，丝绸字画、金银珠宝。这些东西在夜郎王朱多同的眼里都是旷世之珍宝，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的脸马上就由阴转晴了，态度马上就由不友好转变成友好了。收了唐蒙的礼，朱多同作为回报，主动问唐蒙有什么要求需要帮助。唐蒙也就不再拐弯抹角的了，提出来了，让夜郎归附大汉。朱多同表示可以考虑考虑，因为他还想征求各大酋长的意见。可是他的犹豫是多余的，各大酋长见了唐蒙送上的奇珍异宝，嘴里头笑的是嘿呦嘿呦的，心里头美得啷哩个啷呢，个个都表示愿意对汉朝同怀送抱。夜郎国就这样被唐蒙的金钱外交搞定了。唐蒙出使夜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回到长安以后，汉武帝心中欢喜，封夜郎国为郡，并把整个南夷都划在他们的管辖之内。紧接着唐蒙又开始了第二次西征夜郎之旅。这一次汉武帝除了派他去协管刚刚建郡的夜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修路。按照唐蒙的计谋，从臧可江的水路直抵南越，打南越一个措手不及。但臧可江也不是说过就能过的，还得修缮才能通行。于是乎，唐蒙这次到达夜郎之后，马上征集了数万夜郎军民，参与到臧可江的修缮当中去了。这边的军民挥汗如雨，崇山峻岭当中因劳累和瘟疫而牺牲的人数不胜数，而那唐蒙却翘起二郎腿，嘴里吃着狗酱，非但不体恤军民，反而一再地催他们快点儿，再快点儿，死也不管，伤也不管，快才是他要管的。唐蒙为了赶工程的进度，根本就不给他们休息的时间，如果有人怠工就得挨鞭子，如果有人逃跑，抓住了一律砍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逼急了的夜郎人没有选择自大，而是选择了自卫，结果监军的酋长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就这样，革命之火点燃之后，各地的百姓纷纷响应。朱多同虽然极力镇压，百般安抚， 但都是无济于事。刚刚归汉的夜郎顿时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而事实证明呢，唐蒙除了蒙人有一套本事之外，面对夜郎国的叛乱，他却是眉头深锁，慌了手脚。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派人快马加鞭地去向长安汉武帝求救。汉武帝接到报告之后是大为震惊啊，本着大局着想，他没有选择派千军万马去镇压的强硬政策，而是决定以柔克刚。这次他只派了一个人前往夜郎，搞定夜郎一人足矣。汉武帝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事实也证明，汉武帝派出的这个人胜似千军万马，仅凭一人之力就搞定了夜郎。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就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巴蜀才子司马相如。子虚乌有，闻君心寡，这是我们经常听也经常用的成语。子虚乌有指的是实际上不存在的虚构人物和事物，闻君心寡用于指年纪轻轻就守活寡的青年女性。这两个意思风马牛不相及的成语典故的起源，其实都来自同一个人，汉朝的慈父名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蜀郡人，原名司马长卿。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就改成这样的名字了。他少年时候喜欢读书练剑，也正是因为这样，20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警卫。虽然这和小时候练剑的专业对口了，但是满肚子的经纶却得不到施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了寻到心中的伯乐，司马相如孤注一掷，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惊人之举，主动炒了汉景帝的鱿鱼，投靠了梁王刘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等于是放弃了铁饭碗，下海经商了。可是海水深不深呢？只有下了水的人才知道。司马相如在海水当中虽然没有找到伯乐，却找到了知音，和当地的俊杰之士邹阳、梅盛、庄季组成了四人帮。从此四个人吟词作赋，谈笑风生，各种乐趣不言而喻。可对于心怀大志的司马相如来说，谈笑的背后是酸楚，对饮的背后是苦涩。他分明在感叹光阴虚度和人情如纸，为此他百感交集，子虚赋就出炉了。然而正是这篇子虚赋却改变了司马相如的一生。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煎熬过后，司马相如终于时来运转，他的伯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刚刚上任的汉武帝。汉武帝刚上任，实权被王皇后霸占，他只能靠打猎和游山玩水打发时间。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无意当中看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赏，称为惊世之作。他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当汉武帝询问司马相如这篇《子虚赋》是怎么写成的时候，司马相如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他再做一篇天子打猎的诗赋。于是乎《上林赋》又出炉了。这篇《上林赋》 不仅内容可以和《子虚赋》相衔接，文字辞藻也更加华美壮丽。正处于人生低谷的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这样的师父很有感触，连一句多余的废话也不说了，立刻封他为侍从郎。事实上，司马相如虽然有点大器晚成，但这并不影响他当新郎官。前面已经说过了，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仕途受挫，曾回到蜀地。可正所谓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司马相如事业上受挫，但爱情上却丰收了。在县令王吉的帮助下，寒酸的流浪汉司马相如仅凭一张旧琴就把川蜀一枝花卓文君给迷倒了。在经过了午夜私奔之后，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一代富豪卓王孙不得不痛心疾首地认了这个穷女婿。可是从表面上看，绝世美女卓文君下嫁给落魄才子司马相如，虽然有点屈就，但却是典型的才子配佳人。如果说《子虚赋》和《上林赋》还不足以展示司马相如的才能，那么我们先来说说他这一次到夜郎出差的表现。话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去解决夜郎的内乱，自然是对这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寄予厚望。司马相如到了夜郎之后，和唐蒙的做法大相径庭。唐蒙主张的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而司马相如却是一支秃笔行天下。他大手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妙笔生花的檄文。全文是这样的：告巴蜀太守，蛮夷自善，不讨之日久矣，使侵犯边境，劳氏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积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不害，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崇义请朝，起手来降，一世东止，闽越相诛，又主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伯之长，长啸共之，不敢怠慢。严景举种，举举然皆相逢慕意，欲为臣妾，道理辽远，山川足深，不能自治。夫不顺者以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市民各500人以奉鄙薄，为使者不然，弥有兵革之势，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郡兴制，警聚子弟，忧患长老，郡忧善为转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王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事，闻风举遂凡，皆射弓而驰，贺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亦不反顾，既不悬种，人怀怒心，如报私仇。比起乐死勿生，非边烈之民，而与巴蜀亦助无哉？寄身虑远，及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腹之风，西贵之绝，未为通侯，居列东帝，重则遗贤好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声世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高叶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陛意至南夷，即自贼杀或王逃敌诛，身死无名，视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人此非独行者之罪也，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帅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北齐行路不亦宜乎？陛下唤使者有私之若彼，道不孝于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小谕百姓以发足之事，因恕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之过，方今田使重返百姓，以亲见进献，恐原所溪谷山泽之民不便闻，习道即下献道，使贤知陛下之意，为吾乎也。司马相如这篇名为《御巴蜀檄》的檄文，大致分为三点。首先宣扬了汉武帝的威德，称他即位之后北伐匈奴，西征康居，东讨闽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西南夷军常仰慕倾心，都表示要归附朝廷，只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为了奖赏这些君主，才派中郎将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礼节性的访问。皇帝这样做呢，是为了达到存抚天下、积安中国的宏伟目的。其次，解释在巴蜀二郡征兵，只是为了保护财物和使者的安全，不存在进行战争的忧患。责备唐蒙擅自启用军刑法，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中官吏又征调大量军民为他转速运输，这些都是他个人的过失，但是民众也要急国家之难，被征调的人以逃亡自杀来抗拒，也不是人臣之节也。最后以当时的忠义荣辱观又来开导民众。先述正面的典型，说过去边境上有人一听说烽火燃起就扛起武器迅速跑来参加战斗，其中一些人立了大功，因而做了大官，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封妻荫子，流芳百世。巴蜀之民和边境之民都同属于一个国家，同敬一个皇上，现在才干点实事就自杀或逃跑，这太愚蠢了，不忠不义，连累父母也受耻辱。强调父母和基层小吏都要对年轻人进行教育，还要率先垂范，缺少好的品德和荣辱观就会受到处罚，甚至被杀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 各种精彩， 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 细细聆听，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想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司马相如的一篇《御巴蜀檄》的檄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语言畅通，层次分明，密制有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檄文在夜郎一经发行，就如同给夜郎人下了一剂灵丹妙药，结果是夜郎人的武力行为得到了缓解，谣言得到了控制，取而代之的是理解和原谅的声音。总之一句话吧，檄文得到的效果是立竿见影。小试牛刀取得不错的效果之后，司马相如由动手马上改为动口了。他用他的笨嘴笨舌和巴蜀的上层人物还有几个县的县令进行了友好的访谈，做说服工作。在他的恩威并施之下，结果夜郎的高层领导官员被成功搞定，动口取得的效果同样是立竿见影。就这样，司马相如动手和动口双管齐下，成功地搞定了夜郎，还当真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接下来司马相如马上就夜郎的局势向汉武帝打了个小报告，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还有那些彝族靠近蜀郡，如再行开通设置郡县，胜过南夷。汉武帝一看司马相如不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夜郎内部的动乱，对司马相如早就已经刮目相看了，所以对他的金玉良言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元光六年，汉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作为间接王使去和南夷各国建交，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去搞定野蛮粗鲁的南夷并不是什么美差事，而是一次苦差。但司马相如既然能轻轻松松地搞定夜郎，对付南夷也难不倒他。他审时度势，采用了三步走的政策。首先是说服，这一次司马相如费尽了口舌，采用攻心政策对付南夷人。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代才子司马相如的口不如笔，因此他的副手有幸成了演讲大师。他声情并茂地对司马相如写的演讲稿一番照本宣科，效果同样是感天动地，也感动了南夷人。第二就是赠礼，这一点不难理解，有钱能使鬼推磨，古往今来用金钱开路那基本都是通杀。第三就是武力，司马相如在进行说服工作以及用糖衣炮弹对付南夷的同时，还派出副使王然带领汉军进行了军事演习， 大有扬我国威之意。就这样，结果也毫无悬念，搞定西医。这搞定西医看起来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好像只在弹指一挥间，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啊。司马相如是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坚忍不拔的意志，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冲破阻力来完成这艰巨任务的。当然，他之所以能成功，除了自身的实力之外，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他的岳丈卓王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司马相如的岳丈卓王孙一开始并不同意他的宝贝女儿嫁给司马相如。那原因很明显，一是他女儿卓文君长得太漂亮了，且引用古文赞美卓文君的原话来说吧，眉色远望如山，脸际长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长得美倒也还罢了，更重要的是才华横溢。他那一双纤纤玉指能弹出旷世之曲，这样集才貌于一身的奇女子，自然就是蜀道一枝花了。第二呢，他们老卓家在川蜀一带那是有名的富豪，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林琼自古称繁树。大致意思就是赞美秦汉时期的古林琼，而造就林琼繁树的杰出人物主要是卓成二古，尤其是卓氏或直世家。林琼卓家本是赵国人，以冶炼钢铁致富，卓氏一家林琼在嬴政称始皇帝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政权，消除六国旧民的反抗，强力推行洗民和迁富豪的政策，把六国的不良分子下放到各个边区去劳改，而富豪之家呢，则强迫迁移到秦国旧地，一来便于监视，再则利用他们的资本发展经济。卓家就是这样被流放到巴蜀。老谋深算而又具有冶铁生产经营经验的老卓，听说汶山之下沃冶，下有尊吃，至死不饥，民工于市一股，于是要求远迁至临邛。到了临邛，他果然乐了，这里除了沃冶，还有铁山、铜山、盐井。于是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开矿冶炼，生产经营盐和铁制军械、农具等产品，畅销西夷、南夷和中原各地。如果不是铁器容易锈蚀的话，今天从川滇到燕赵吴越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锄头和镰刀来。卓家不仅冶铁煮盐，而且还与邓通合作铸钱。当年的汉文帝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和他的儿子汉景帝一起实现了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但是汉文帝沉溺于男色，宠幸邓通，恩赐邓通盐道之铜山，并允许他自由铸钱。而邓通远在京城服侍皇帝，又不懂冶铸业务，于是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合伙求财。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制造发行的。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卓家经过三世经营，传到卓王孙这一代，已经是富至铸千人， 天池涉猎之月，拟于人君。那奢华程度可以跟皇帝相比了，是真正的富可敌国。总之一句话，如果在汉初搞个福布斯排行榜，那么卓甲当之无愧排在榜首。而司马相如是个出名的穷酸秀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门不当户不对，完完全全是两个相差悬殊的档次。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年司马相如用琴以一曲《凤求凰》，挑的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来了个午夜私奔。卓王孙是又急又气又怒，为了卓家的声誉，卓王孙对外通告不认这个女儿了。不但不认司马相如这个穷酸女婿，而且连女儿也全当白养了。由此可见卓王孙的愤怒。可是呢，生米早已经煮成了熟饭，等看着女儿带着司马相如落魄的回来，而且在家乡开了一个客栈的时候，万般无奈之下，在面子和亲情的双重压力下，最终卓王孙原谅了女儿的过失，认了司马相如这个不成器的女婿。你想啊，怎么能不认呢？卓王孙身为川蜀一带的富豪，怎么就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女婿开个小酒店做那小本生意呢？可是卓王孙很快就发现了，他这一次看错人了。金龙岂是池中物啊，暂时的落魄并不代表永远的落魄。司马相如仅靠一篇《子虚赋》就赢得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芳心，接下来骆驼书生一跃进龙门，被汉武帝调入京城，在他的身边担任了秘书，真可以说是时来运转。而真正让司马相如名留史册的，是因为他在蜀渊独道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为唐蒙的不中用，汉武帝派出了司马相如出山。有两个原因，除了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才子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按照以夷制夷的说法，他就是以蜀制蜀。出山名正言顺，当真值得期待。果然，司马相如仅凭一纸檄文就搞定了夜郎国的动乱。随后司马相如向汉武帝提出了穷乍然马嫩者尽属道义一通，秦时上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城复通谓之郡县，欲与难移。这一建议不战而屈人之兵，汉武帝自然高兴了。于是汉武帝就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间接王使西夷。所谓的间接呢，就是担任天子的特使，就是后世所说的钦差大臣。司马赤车威风非凡，自秦朝开郡以来，成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位显要莅临。所以蜀人对司马相如的衣锦还乡表示了热烈欢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司马相如到了临邛，更是被奉为上宾，那真是无上之荣耀。就连他的富豪老丈人卓王孙顾盼得意之余，也不免愧悔呀，愧然而叹，我应该早点把文君嫁给他。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这话绝对没错。卓王孙发完这句惊世感叹之后，接着就对金龟婿进行了无私的帮助。司 司马相如此行的使命是以安抚为原则，办的是送礼外交，但是他的官队和礼物要畅达各一步，要体现天子的威严和恩泽，以及特使的威风，必须要有畅通的道路承载他的大队人马。于是在司马相如的主持和蜀郡地方以及老岳父卓家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西夷官道的开拓。他们千辛万苦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把天威和恩泽带到了西夷各部。在西夷这片土地上，创道德之流，吹仁义之统，促成西夷内附，实现民族融合。于是临邛以西，北起汶山，南起云南，这一片大约3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就归入了汉家版图。司马相如的这一历史功绩并不亚于他在慈父文化方面的贡献，同样的光耀史册。之后随着历代官方和民间的不断开拓延伸，终于形成了蜀渊独道，也就是延续至今的南方丝绸之路。司马相如搞定了西夷之后，终于站在了人生的顶峰。很多人都对这个才气过人的才子大呼仕途不可限量，司马相如也有飘飘然的感觉。这次来川蜀前就已经是中郎将了，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他的仕途再度青云直上，看起来已经毫无悬念，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世事无常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事实上，司马相如凯旋归来，汉武帝也不怠慢，亲自站在城门口来迎接，对司马相如的待遇不可谓不高。只是司马相如脸上的笑容马上就僵住了，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手上已经多了一副手铐。紧接着汉武帝极其友好地请他进了一个特别的地方，牢狱。汉武帝给出的原因是受贿，功成名就遭人妒忌也是正常的。有人告司马相如在搞定西夷期间收受他人钱财，而且数额巨大。汉武帝最痛恨的就是腐败，最注重的就是反腐。于是司马相如一入京城就被双规，那也是正常的。司马相如进了大狱，却急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西汉的美女加才女卓文君。可是卓文君脸上的泪水很快就被笑容给代替了，原因是司马相如出来了。保释司马相如出来的是他的岳父卓王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都不假。可司马相如出是出来了，但头上少了一样东西，乌纱帽。汉武帝本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原则，给腐败分子司马相如开出的法令是革除官职，回家建设新农村去吧。伴君如伴虎，面对仕途的起起落落，面对人生的变幻无常，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面对普衣素装的妻子卓文君，司马相如长吁短叹，心中似有千千结。昨天的风光还历历在目，今天却已成了明日黄花。而与司马相如的落寞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妻子卓文君却欢欣鼓舞，一路上蹦蹦跳跳的，好像又回到了不谙世事的孩提时代。当然